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佢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嚟第三節，咁啊，讀少少嘢先，都係關於曼聯嘅。咁啊 ，EV 咧就話Ashley Young 咧就傷，因為咧就係、是、上一場對熱刺嗰場波咧就整親個膊頭，咁啊，因為就係嗰球疑似十二碼，咁啊對洛里斯即係俾洛里斯搞到啦。咁就首先呢度我想回應一下咧，就係、是、咧賽後咧即係。莫耶斯就勁屌呢個韋比啦，咁曼聯同韋比就正式 內控啦， 內控啦， 決裂啦， 係啦， okay, 正式內控咯。 呢個係講笑嘅 ，OK。咁首先咧就係咧， 唔係喎，東方都賣咗噶咯喎。 OK， 唔係 ，OK， 唔係佢勁屌韋比係事實。OK， 唔係東方係賣內控嗰度。 嗱，你話羅渣士上次勁屌韋比咧，唔係嗰次羅渣士係咪屌韋比嘅嗰次係咪啊？ 係 嚇， 係。韋比 係韋比教嘛，係韋 要佢連吹兩場嘛， 就足總就要言訊咧。咁其實莫耶斯都應該要言訊嘅，因為佢嗰個抨擊係比羅渣士更加嚴重嘅。咁就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遮醜嚟嘅，因為你就算嗰球波又係咪十二碼咧，見仁見智啦。就算係都係二比二，你係不能掩蓋嗰場波所有嘢係打得好差。仲有一樣嘢頭先都冇講嘅就係、是、嗰、那個調動係非常之。差嘅，因為你見到其實是譬如話即係輸緊嗰陣時換嗰啲人咧，你換埋你第頭嗰兩個換 Smalling 換加維克落嚟咧，已經係即係完全嚇撚死人嘅，即係你輸第二球波，莫耶斯係要負責嘅，因為冇你即係冇可能換曬啲質激嘅球員出嚟，而中間係冇人嘅。如果你覺得加維克打得唔好咧，後備有一個賴恩傑斯喺度。你係應該要買翻一個咁嘅球員出嚟做翻成場波嗰個拎 up 噶嘛？喂，即係 遊朗嚟啊嘛， 飛撚型噶，咁咪朗嚟打後邊咯。跟然之後咪全部你發覺到七十分鐘之後嗰啲人全部都係質擊球員嚟嘅。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是、對韋比嗰個指控係一個遮醜嚟嘅。OK， 根本唔即係嗰場波，就算有嗰個十二碼，不能講嗰場波就贏就可以贏嘅。即係和波都係大家都係唔收貨啦。OK，Eddie Camp 上季佢話咧原班人馬咧就可以贏冠軍，係因為排二三四名嗰啲球隊仲係好屎。嗱、呢個我麻麻地同意嘅啫，我都係嗰句，如果有今季仍然有老費喺度咧，就仍然係真標之年嚟嘅。OK， 我都係嗰句。唔係淨係講對波嘅實力有幾多，每一個禮拜係38場波，係 management 嚟嘅。 你睇到有好多嘢老費識做，莫耶斯係唔識做嘅，包括玩口術，包括碰啲球證，唔係屌啲球證。OK， 喂，呢啲嘢所有嘢佢都唔識做，講完曬㗎啦。OK， 翻嚟時間無多，講埋個 transfer 啦。我都係想從曼聯嗰個身上講起啦。一月份而家有幾個傳言啦，第一就係、是、第一個咧就係萊斯啦，萊斯已經否認咗啦，因為多蒙特係唔會放嘅。呢、這個我嘅意見咧，即係咪後我就成日都講啊，即係唔好過嚟啊，萊斯，千祈唔好過嚟，一個咁好嘅球員，即係唔啱喺而家呢隊曼聯踢。因為首先就係、是、如果你咁撚樣，你都未搞撚掂，究竟你嗰個進攻模式係點嘅時候，你買多一個萊斯翻嚟做乜撚嘢先？曼聯嗰啲質擊球員已經好撚多，仲有呢啲咁樣咧。唔係太撞得啦，太過技術型啦。喂，一個壽司擺咗度已經話俾你聽係唔啱踢㗎啦。如果你問我 suggestion 嘅，買翻不如我都話咯，屌不如叫車仔賣件摩西斯俾你啦。跟住然之後好似韋根以前咁撚樣踢咪得咯。如果喺莫耶斯手下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咁你仲有好啦，啊呢、這個終於都唔會過嚟啦，好消息嚟嘅。第二個咧就係、是。傳嘅咧就係、是、呢幾日傳嘅就係馬達啦，因為賽後咧摩連奴就話馬達係可以賣啦，咁啊其實又係好撚不仁嘅，即係佢嗰個訪問，即、就、係、是、摩連奴就話我好唔捨得佢噶，假撚到撲街，跟住不後啊 door is open 嘅冚家產嚟嘅 ，OK 咁呢個一回事啦。第二咁啊，然之後咧第二亦因為好多間球會對佢有興趣啦，包括意大利嗰邊有幾間啦，國米、AC、祖記、法國 PSG 啦，曼聯、英格蘭、曼聯就亦都有興趣啦。咁但我覺得即係首先又係一個笑話 ，OK， 我一定。瞓身如果有到一定瞓身買都買唔到啦，輪都未啦，輪到你啦，莫耶斯你真係收工啦！第一，屌你老尾，你人哋想搞件朗尼，你又兜翻啦 ，OK 係咪先？仲有第二敵對球會，屌你阿波魯邊會買一件馬達俾曼聯啦？雖然你而家好似冇乜競爭能力，都唔會俾你行近兩步啊！你真係收工啦 ，OK 即係。又係 forget 咗，唔使諗㗎啦，你諗下。 咁你即係唯一可以諗嘅咧，就係繼續諗翻你嗰件，即係森馬嗰陣時買唔到嗰件喺西甲嗰件啊，高基 啊， 高基咯 ，OK 嗰件你咪再諗下咯。 你上兩集話就話唔好拆嗰馬體會個骨咯，你又話嘅唔好搞馬體會。 唔係馬體件高基喎、啊， 全緊高基 包嗰件啊， 不二包。 我講緊唔係高基。 希利拿 嚇，希利拿係嗰件咯，唔係高係高基有傳過啊嘛嚇，高基就淨係唔好搞佢啦，即係我哋唔好搞 馬體會唔好搞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問我，我覺得自己對波都係咁話。其實 啱啱有網友 share 過咧，就話仲有個係迪羅斯係啦， 頭先講過迪羅斯啦， 話唔冇啊，唔好搞呢件啊， 有乜可能㗎？點會傳到 冇可能？ 冇可能嘅迪羅斯真係又係，即係羅馬又爭緊標。OK， 呢個都差唔多，基本上除咗托迪，佢都係一個羅馬人，我又唔覺得佢會 喺新特蘭。唔係，我成日都話，如果係嘅話，喺新特蘭執咯，喺下邊度執翻咯。 基本上。羅馬有兩個 唔係咁啊，仲有傳嗰啲就係、是、繼續佢愛華頓嗰啲啦，巴尼啊、邊恩斯嗰啲啦，邊恩斯係有啲可能嘅、哦，即係呢個或者會係嘅。咁、執翻呢啲翻嚟啦，我諗係比較啲體力型啊，唔好咁技術型啊。仲有就係襟打啦，即係好似大隻佬嗰啲咁啊，唔攞紅牌都冇架放嗰啲咧，就啱佢啦。咁啊，即係譬如你身子比較孱弱少少咧，唔好嚟啊。 係啊，廢查嗰啲就搞撚掂啦， 搞撚掂啦，即係打三幾場你又病。 所以里奧同埋維迪唔使要佢出 㗎啦。咁啊，全走嘅咧有好多件喎，都幾奇怪喎。 雲貝斯啦。 雲貝斯其實唔係最似嗰件啦，我諗係安納神係最似啦。 嗯， 仲有啲有啲又 難嚟啦，因為祖雲達斯就講過幾次㗎啦。 當地就否認咗嘅， 係啦，但係當地嘅報紙都仲係講緊呢單嘢，係啦，繼續講緊。 仲有一件都幾奇嚟㗎，就係、是、里奧費電南， 冇錯， 都傳話要走。咁所以其實傳得出嚟就 即係個公寓更衣室真係有嘢啦， 未必無因啊，即係一定係入邊個 dressing room 我都話。啊！個氣氛係會已經好差嘅啦，即係咁OK， 講得太多啦，萬隆，跟住再 transfer 有冇啲咩？一月有冇啲咩 speculation 啊？仲有啲 哇嚇，阿基有冇啊？ 阿基頭先提過啦，就主要哥斯達啊，貝比托夫啊， 利基有啊，利基 係 埋嚟啦，獅子埋嚟啦。 系啊。 A 基就咩嘛？而家传紧阿沙格拿个细佬嘛。沙拿唔系讲笑啫， 沙拿拿嘛， 阿巴巴素利嗰个咯， 系咯， 嗰只逆风咯。 哦，穆罕默德啦， 系啊， 即系，唔系佢嗰个唔系沙格拿个细佬嚟噶， 我讲嘅啫， 烂 get 烂 get 嚟啫， 嚟噶呢个 烂 get 烂 get 啊嘛，话买沙拿啊嘛，咁即系呢个就刺激，因为就有朋友喺 Twitter 度 share 咗，就话佢已经去咗阿 John Lennon Airport 嗰度啦。 唔系呢啲咪务实咯，呢。即係務實，唔係呢啲係好容易掉佢翻嚟噶，即係就錢又唔係太多， 係咪先？咁啊出4萬周身咁。 啲交庭都有問題啊！即係如果你講翻莫耶斯嗰啲，真係同埋莫耶斯真係唔撚識嘅，我發覺就係、是，即係佢我諗佢心態咁啦。第一季咁佢嚟到呢度啊，佢真係以為個老細成日同佢講有4000萬或者有3000萬俾佢使，咁佢就諗住一件半件都係嗰啲3000-4000萬嗰啲 level。 唔好再講佢啦， 800-900萬嗰啲佢就唔諗啦。你嗰件啱啱使啦，冇 Amazon 啦。咁啊喺右邊好快嘅，即係如果你話擺埋佢出嚟咧，如果真係買到佢翻嚟，就左右都好撚犀利咯。 係啊，呢、這個就似樣嘅。咁如果講利記，另外就講緊話會有可能收翻阿 Suso 翻嚟啦。 嗯 ，Suso。 Suso 啦。 其實中後防係咪應該要補翻啲新血咧？利記應該。 咁好多呼聲都話講緊就話其實主要都係防中啦。咁我都講話 Ball Winning 係好重要㗎咁樣。咁但係就 so far 傳啲名都唔係好似未到咯嚇。咁但係奇怪嘅就話即係而家傳得好行嘅就話阿 Sterling 可能會借去 Swansea 咯。咁就呢個係有啲奇怪，因為其實冬季補充即係實力嘅話，其實某程度上 你嗰隊仲有資格借人， 咪就係咯。因為其實你睇下咧，即係近排利物浦借出嚟嗰三個球員 ，Suso 啦、阿沙迪啦，同埋波連尼呢三個， 阿沙迪都睇得好好喎。 係啊，即係呢三位咧，其實都分別都踢得都叫做表現出即係喺利物浦表現唔到嘅實力啦。咁如果再借出去嘅時候，其實我會覺得唔係好務實咯，反而你話啊收翻 Suso 翻嚟就似啲嘅，咁有啲呼聲就話啊阿沙迪會唔會收翻嚟咧咁樣，咁阿沙迪就琴日咧 應該唔會啦，睇嚟 就接受咗訪問，就話其實咧羅渣士咧就每個 match day 如果佢有出咧都會 send message 俾佢嘅，咁阿沙迪嘅講法就話我冇回應過佢啦，因為我都唔知究竟我下季仲會唔會喺利物浦，咁佢 都打埋今季 啦，而佢個人意願其實佢想留喺士篤城嘅，即係佢都講過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就。作為 我仲一件就問下你啊，即係一件喺皇馬嗰件傳啦，咁嗰件傳嘅又未必同你嘅有關嘅，沙比艾朗素， 即 係嗰件翻嚟，你又歡唔歡迎？ 梗係歡迎啦， 但係但係卡比魯講咗話嚟緊會即係個首啊 ，sorry， 安察洛提講咗話首要嘅任務係一定要同佢續約啊嘛，而佢樂觀噶嘛。 其實就兩睇啦，因為呢個沙比艾朗素續約講兩年噶啦，即係。嗱，阿朗素2009年走啦，咁佢簽咗5年合約啦，咁今個夏天就即係完結㗎啦個合約。其實上季冬天開始咧已經講緊話要同阿朗素續約，咁即係咁啱就阿朗素喺2013年嘅下半季基本上即係下半年啊，基本上就傷多過踢啦，即係你見喺洲際國家杯佢因為傷都冇參加啦，咁有一啲影響啦，我諗對於沙比朗素個諗法會覺得，即係其實睇翻佢復出之後呢幾場波咧，佢踢完之後又再傷過啦。咁其實嗰幾場波都睇翻其實爭好遠噶啦，即係仲未 pick up 翻個狀態啦。咁都已經講緊係即係今年32歲啦。 係咯，好有問題。 咁要睇佢點諗咯，因為對佢嚟講，佢有兩個家，佢自己都講過，一個係皇家蘇斯達，一個就係利物浦。係 啊。 咁我覺得佢西甲都叫贏過西甲錦標啦。咁但係冇咗賓尼迪斯因素之後同埋冇咗西班牙因素，其實好難講。其實 我哋頭先講咗太多利物浦啦，係咩？冇再講啦，講好多啦。 咁啦 ，OK。 唔係講 翻啲 transfer。 去皇馬咧，係而家頭先 plan 到皇馬咧，皇馬有個球員一定要講嘅，幾隊都講緊嘅就係乾炒。佢好不停都傳緊佢，有幾隊都話想借佢。係 啦，呢件都冇機會上陣。 係啦，咁所以呢個到底曼聯其實季初有機會係險簽系列其中一個啦。咁到底會唔會買唔到啊？ 又葡萄牙 又嚟啦。 OK， 即係會唔會係佢嗰邊借翻嚟？唔知。 嗱，講翻啲比較實際少少啦，英超差唔多啦，你都諗起啊，仲有可以繼續睇啦。 安查奧梗係落車上廠。 OK， 仲有一件其實會比較喺一月份都幾有似嘅，都要睇嘅，里昂嘅高華倫斯。 係 呢件應該係會去拿波利㗎啦。 好有機會。 我諗應該都係傾緊啲細節嘅，咁所以就又要留意一下啦。仲有一件都可能會轉過去意大利嘅，就係、是、愛華頓嘅希丁格。咁就第一就韋斯咸想逼佢啦，咁但係佢就醒目啦。系包尾嘅，唔捻踢你嗰队啦，咁就可能会转过去罗马喎。 仲有 罗马揾紧中坚，咁咪有条榜首唔捻踢，踢条榜尾唔捻系啊，咁所以就30岁嘅希丁加咧就可能会即系转咗过去意大利嗰边。 另外就仲有个PSG 嗰边个纳维斯啊。即係由拉素轉過去嗰、那個嗰、那個 劉維斯， 係啦 ，PSG 一個， 佢走咩？ 想走，但係咧，針緊佢最緊要嗰個就係國米，但佢又唔想去國米。 OK， 咁啊， 嗱呢啲啊吹多㗎啦，唔係即係啲阿根拿波利嗰啲阿根廷邦咧就好穩定啊。因為你知有馬納多納， 唔係啊，跟住佢 PSG 冇位踢啊， 佢而家去咗 PSG 冇位踢，佢要踢，佢要佢想踢世界盃啊，所以佢而家其實係想揾人。 我記錯咗希古恩啊，你要嚟 啊，唔係希古恩就希古恩就車仔船啦，咁但係 anyway 佢自己就否認咗啦， 冇乜可能， 係佢否認咗啦，但係問題 即係好開心啊，希古恩喺拿波利， 係啊，但係問題就 即係個個當咗係馬納多納， 但係問題 係啊，真係， 但係因為喺 PSG 裏邊而家冇位踢，最慘問題冇位踢。另外就帕斯杜利亦都係另一個啦，兩個都想走，兩個都想 揾位踢。帕斯杜利就應該要走㗎啦， 係啦，因為其實兩個都係冇乜機會上場啊，嗰兩個大炮喺曬度。 仲有文迪斯咧， 文迪斯都係啦， 文迪斯有可能會翻祖記啦，呢啲。即 係 PSG 應該都係散貨區咯， 喺一月走咯，因為份人工好撚貴啊嘛，呢而家係講緊嗰幾個。 唔係，因為你講到呢樣嘢就發夾，因為推行嗰個富人税係通過咗嘛， 冇錯。 其實呢個先係最攞命啊！你令到 PSG 或者摩納哥，如果你冬天一月進補，其實難嘅， 係 好難買人啊，因為太貴嘅人工。 係，所以呢個仲有就仲有啲又係吹水嘅，咁啊啲都否認咗啦 ，Proper。咁啊，呢個亦都係一月份好多球會留意佢嘅祖雲達斯嘅 Proper 啦。咁啊已經自己出聲就話會留翻喺呢個即係 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咁啊，最近睇個 Proper 一個訪問咧，好長嘅訪問咧，都幾得意嘅。佢就佢原來佢有三兄弟嘅喎，講下佢家世咧。咁啊，呢個就喺曼聯。嗱老費唔識貨啦 ，free transfer OK 去咗祖雲達斯嘅， 多謝 啦。咁啊而家世界級 OK 法國國家隊就一定有佢份㗎啦個中場。咁啊最近有人同佢做嗰個專訪啦，咁啊專訪都幾有趣嘅，就係、是、原來佢有三兄弟嘅。咁啊三兄弟咧就都係踢波嘅，但係另外嗰兩個就唔係法國國家隊嘅喎，係基內亞嘅。非洲嘅，因為佢嗰個祖籍係Guinea嘅，咁然之後咧就當然冇佢踢得咁撚叻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又講翻一啲，譬如佢講下呢又講下路啦，咁啊講下同巴魯迪利咧就又抽下巴魯迪利水啦。咁就佢話當年佢喺曼聯踢嘅時候咧，咁啊巴魯迪利喺曼城噶嘛，咁兩個人都喺曼徹斯特啦。咁佢就話。好慘嗰陣時，成日出街俾人認錯咗我係巴魯迪利啊，真係俾人打滯啊！好撚好笑呢條友啦，咁就即係咁佢就表明啦，即係佢就效忠呢個祖雲達斯啦，咁就暫時呢個就唔會走住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仲有啲咩？如果講開意甲啦，今個禮拜意甲就開波啦，咁啊都要跳一跳去意甲啦。其實仲有一隊新聞多多嘅咧，都要講嘅就係呢、這個 AC 米蘭。 AC 米蘭啦，有兩個 transfer 值得提。 本田圭佑啊， 本田圭佑啦，本田圭佑就應該會去到一月中先，應該係對亞特蘭大嗰場先可以出得，因為就呢個禮拜六嚟緊，即係聽日先會到步，咁啊然之後再做體檢啊，再成，咁所以就趕唔切喺。即係嚟緊星期日出場嘅，咁但係另外一件就應該出得啦，拉美喺華倫過嚟嗰件，咁嗰件咧就我諗都幾急衰㗎啦，即係而家就AC 排緊第13位啦， 係啊，真係大鑊啊， 淨叫車啊，大佬，即係同護級嗰隊差五分 嘅啫，係啊，基本上係互近級嘅， 咁就即係聖誕之前嘅意甲就贏得四場波啦，咁啊新聞就好多，壞嘅咧就比較多，壞嘅就比好嘅就更多啦。Allegri 咧就會即將就教埋呢一季咧就肯定走噶啦。呢個咧又係一個意甲嘅特色嚟嘅。今個禮嗱嘅第一就係你睇下今季咧意甲咧係咁多聯賽裏面炒領隊炒得最少嘅。 咁啊，只係換過兩個，拉素換咗啦，就係、是、阿、啊、米夏洛域翻嚟教啦，跟住仲有熱拿亞換咗一個，我突然間都又諗唔起係邊個。咁然之後，跟住第三個一陣啊，唔係拉素 ，OK， 米克羅域係教邊隊？教森多利亞。 森多利亞 ，sorry， 教森多利亞。拉素一陣可以等等講下拉素單嘢，嗰單嘢都好值得講。咁但係咧，就你睇到 AC 就知道意甲嗰種窮法啦。OK， 個領隊已經係全，即係如果你玩你米蘭搞公投咧，佢一冇噶啦，一定係即係 99% 都係覺得應該要炒呢個領隊，但炒唔起。對唔住，咁啊可能將約就去到季尾啦，所以而家就講定教埋季尾咧就唔教啦。Allegri 咧都即係雙方已經同意啦，咁啊即係就會睇到呢樣嘢啦。咁仲有其實 AC 米蘭就如果啲 AC 米蘭等都記得有一個叫做Ariel Briada OK 個 General Manager， 咁啊呢個咧就今個聖誕就辭職啦。咁啊，點解要提一提呢位領隊咧 ？Briada 就係因為1986年開始咧，佢就已經係呢個 AC 米蘭嘅領隊嚟嘅。咁啊，經歷過好多好多個朝代啦。咁啊，二十幾年終於都走啊。咁啊，好多個即係出名嘅球星，其實都係喺佢經佢手下買翻嚟嘅，包括卡卡啦，或者仲有再早期少少，應該仲有啲雲巴士頓啦。即係幾代人都係佢買翻嚟嘅，仲有舒夫真高啦，嗰扎都係佢。咁所以就即係好嘅消息就唔係太多。仲有一個更加壞嘅消息啦 ，AC 米蘭 ，El Shaarawy 再唞多十個禮拜， 唔開心， 做手術， 真係攞命， 真係攞佢條命， 真係攞佢條命。 仲有一單就關於巴魯迪利啦， 走 就係、是、走啦。咁但係而家咧就雙方都澄清咗 ，AC 都話繼續撐佢。咁啊，佢今屆就真係打得好頹嘅。咁啊，包括佢人生裏面好似話聽講啊，係從未試過12碼唔入㗎嘛，今屆試咗兩鑊啦、啊，一鑊係熱拿亞，一鑊係拿波尼，一鑊拿波尼，咁啊試過入唔入，即係兩球12碼宴下，咁啊打得好唔開心啦，咁啊但係呢隊波係佢 fans 嚟㗎嘛，咁所以就暫時仲頂住啦，咁睇下點樣頂唔頂得到落去啦，但係我都係嗰句就係、是、你睇到差唔多踏入去即係聖誕前咧。人真係齊晒㗎啦，即係睇下 Allegri 可唔可以 boost 返起所有大哥啲鬥志啦，你係冇一個 LCV 㗎咋，即係其他嘅人應該要搏命咁卡卡卡卡嗰啲睇可唔可以返即係打返個水準出嚟啦，咁仲有其實有啲 先前初初返去 AC 嗰陣時候係好過嚟嘅，跟住後尾又沉返囉。 咁仲有啲譬如蒙達利係重要嘅，即係睇下蒙達利嗰個表現會係點啦。 好重要啊， 好重要，因為佢都有入波能力㗎嘛大佬，咁可以幫到嗰個疲弱嘅即係攻勢啦，咁仲有拉美尼到就我諗差唔多要即用㗎啦，因為都可以頂一頂邦利拿個位，咁啊搭住沙巴達會打返個中堅啦，咁啊但其實拉美係咪靠得住嘅，我都覺得係十五十六㗎咗喎，真係即係呢個球員都咁所以即係睇下 AC 點搞啦，咁啊講講拉素啦，頭先要講講就係個領隊嗰單事件啦，呢單都有嗱又係同又係只會喺意甲先發生嘅。首先就係 Vadim Petkovic， OK， 咁啊呢鬼係咪克羅地亞㗎佢？ 帕高域 唔係，佢係 波斯尼亞嘅 ，OK。咁呢位領隊咧就呢兩季就教呢、這個拉素啦 ，OK。咁咧就聖誕前發生咗啲咩事呢？就瑞士國家隊嗰邊啊，邊個啊？突然間今日啲記憶真 係 希斯菲特咧就宣布咧就教埋世界盃就唔教，咁啊瑞士國家隊就有個 vacancy 啦，咁啊比高域咧就針掂咗，咁啊教埋呢季咧就過咗世界盃咧，佢就會去教國家隊，就教瑞士國家隊。咁但個問題就嚟啦，佢又冇同個拉素嗰個會長咧。有 交代過嘅， 有交代過嘅喎， 即係私下針點啦。 冇，係啦，私下針點。咁啊，佢但係佢係大條道理嘅，因為佢就話我將約就係去到季尾啊嘛。係 啦，咁我續約咪得咯。 下一份工冇問題啊，我做乜同你交代啫？係咪先？咁大條道理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咧，咁咧就打一個反面。咁反咗面咧，聖誕節咧呢、這個力嗰、那個嗰、那個呢、這個會長咧。就揾翻前個教練翻嚟，啊老牌教練啊 ，Riyad 就翻翻嚟，咁啊早兩季都係佢教，我記得拉素攞意大利杯嗰屆都係佢啊， 上屆咯， 係啊，咁啊呢舊年就去咗克羅地亞啦，咁啊揾咗佢翻嚟，咁聖誕節咧搞啲咩咧？聖誕節咧放緊假嘅時候咧， 哥隊又翻咗嚟啦，而家揾波噶。咁啊，星期日已經要踢啦。星期日應該對邊隊啊？星期日對拉素就要對國米。OK， 大波嚟噶。咁但係咧就舊領隊未炒， 新領隊又喺度。 咁而家咧就 雙領隊 都唔知係邊個領隊。咁意大利足總就出聲：喂，快啲搞掂佢，大佬開波啦！咁啊，自己話你一係就炒咗俾高域佢咯，即係搞掂佢。咁但係點解唔炒咧？梗係有原因，係啦，冇錢賠啊嘛。即係喂，佢唔係賠得多喎，佢嗰樣都出年都到啦，即係你賠都賠唔使。即係你如果你英超嗰啲打黑黐，你都補入博阿斯嗰啲。幾年咪賠俾你咯，你多下都未咪賠俾你，豪俾你啊！佢半年可能都唔夠，都冇錢賠。 即係呢啲叫 咁你拉數喺度做咩？我而家揾緊律師，可能只 call 42噶啦，我去揾下有冇啲 breach of contract 啊嗰啲， 翻換 啊，即係轉下打有冇啲轉下空子啊？ 即係 有冇啲去鋤到佢啊？咁唔使賠咯，係啦，咁所以咧就。仲有幾日啦，即係仲有兩三日，咁睇下佢坐唔坐到，坐唔到咧，真係慣啦，雙領隊嚟嘅，咁啊，所以你睇到即係意大利真係 咁好咯，上半場係邊個教，下半場嘅第二個教咯， 咦係喎，呢個幾好啊， 哦呢招高喎，你知 呢招高喎，即係 react 翻嚟咧，完全就唔使 target 嘅，因為話俾你聽，目前嗰隊波咧，我諗有四五個都係佢當年買翻嚟嘅，香南尼斯啊。嗰隻迪斯馬嗰全部都係佢買嘅，所以咧完全冇問題嘅。 第一咧就澤公豪決定邊個教上半場，邊個教下半場教 咩啊？翻 shift 啊嘛，翻早翻晏啊嘛。 一個就正室，一個就小三。OK， 好啦，咁咧就呢、這個禮拜終於唔使咁寡啦。我哋就有西甲開羅啦，有意甲開羅啦，咁就英格蘭打足總杯啦。咁我哋都。头先讲开意甲，其实就都要讲下意甲啦。 有场大波嘅意甲， 几场大波啊？ 咪最重要嗰场啦，第一对第二， 早记对 早记对罗马， 对罗马就榜首大战。目前分数有冇人可以读下啲分数？ 46分同41分， 系五分波。咁就不仍然不败噶罗马，咁啊，但系祖云达斯后即系圣诞时嗰个势就好强，好强嘅。即係挨住歐聯出局嗰段時間，係直落連贏咗九場，即係聯賽啊！咁所以個分數其實拋五分，咁呢場波對羅馬我諗好撚緊要啊，大佬！ 係啊，哇！ 一輸八分啊， 唔係咯，一輸就玩完㗎啦， 一輸就玩完㗎。咁就嗱，傷兵我就冇乜資料喺度嘅。咁我就先假定大家都放完聖誕又放完新年，都應該即係冇乜傷兵啦。其實對羅馬咧，我覺得就。即係如果齊人咧係 OK 嘅，即係啲比真力啊、嗱即即啊、弗蘭士啊、謝雲奴啊、托迪啊、迪羅斯啊嗰啲全部齊翻曬咧，係有得困嘅。咁我淨係唯一我就係知道就早記會兩元晚將會翻翻嚟啦。派路因為之前係聖誕前就受傷啦，咁就聽講跟緊操噶啦，狀態有幾多？ 但係會唔會擺喺後備席嗰度先咧？ 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對唔住。咁即係如果但我咁重要咯，派路嗰個位就咁，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啦，迪維斯。迪维斯就唔系伤嘅，因为老婆阿根廷待产，咁所以咧就翻咗阿根廷，咁啊而家就召翻佢翻嚟，咁早记就几犀利噶，揾咗个教练陪埋佢过去，即系 扯佢翻嚟， 唔系你除咗待产，继续就要操练，咁然之后咧就而家就赶得切呢组翻嚟，咁啊星期日就星期六冇得打噶吓，星期日嘅星期日喎，好奇怪啊，呢个礼拜嘅意甲，咁就。星期日三場啦，咁啊早幾啊打尾場， 尾場3.9 都好難頂啊，3.9啊大佬，咁啊呢場波就絕對係大波嚟嘅，咁其實你話即係傳統上有冇羅馬作客？早記有冇少少著數咧？冇乜著數係嘛？ 冇。 上季其實就一人贏一場嘅，我記得就大家都係贏主場嗰場，咁你話有冇完全係咪劣勢咧？我印象中羅馬咧。不過球場啊唔同咗啊！以前喺都靈嗰個咧舊嗰個球場咧，就即係都唔係輸得曬嘅。咁啊，你啊講啊，其實嗱又講下古仔俾大家聽啊！即係早記對羅馬其實就當然啦，因為早記唔係即係傳統上意甲咧，羅馬就唔係話年年都係爭標分子啦，因為其實隔幾十年先一次啊，佢真係。 中游球隊啊，通常都 四幾年一路去到80年代開始，羅馬就又嚟翻啦，都隔幾廿年。跟住然之後咧，就再近期啲啊，譬如話十幾廿年前有冇廿年啊？卡比魯中田英壽嗰時 即係有冇啊？十零年啦， 十零年啦，十零年， 總之十年一潤啦。 即係十零年佢威一次啊！咁啊，講個一把間尺嘅故仔俾大家聽啦。即係咩？就同呢兩隊嘅球隊有關嘅。咁啊，即係1983年嗰陣時，仲係帕天尼踢嘅時候咧，就即係就呢、這個。我就記得羅馬嗰個會長就叫 Viola 嘅 ，OK 啊呢個組嗰個會長我就唔記得叫咩名，嗰個都出名嘅其實，嗰個係踢過波嘅。咁跟住咧就83年咧就 早幾日查巴通尼應該， 差唔多啦，查巴通尼打做球員咯， 係 做球員嗰個年代。咁跟住咧就有一場波咧就喺羅馬踢，都係奧林比 巴球場 高球場啦。咁跟住咧就嗰場波羅馬係。先領先一球，就最後咧就係、倒輸2-1嘅。咁咧入第二球嗰度咧就係、有位當年有一位叫做沙治奧嘅球員嘅，我都唔係好冇印象，冇乜印象。但係助攻嗰個就一定有印象，嗰、那個就係帕天尼啦。咁但係嗰球波咧就然之後賽後咧 ，Viola 即係呢個羅馬嗰個領隊咧就話嗰球波係越位啊，即係。嗰陣時嗰個 Viola 好出名嘅，佢成日都指證人哋入嗰啲波嘅越位嘅，咁跟住咧佢又有鋪引嘅，佢就用一個成日用一個形容詞啊，即係啲人問翻佢，喂邊度睇到越位啊？會抽個平牌啊嘛 ？No，it's a matter of centimeter，OK，、okay? 即係你話越位咧係越位到去 centimeter， 咁咧跟住咧嗰陣時咧，咁咧佢就即係有。賽後咧又嘈咗成個幾禮拜啦，喺度即係又死唔瞓巢咁嗰啲啦，咁跟住咧早記嗰個會長咧就休佢一默啦，咁咧就揾個信封入咗把間尺，跟住咧就寄俾佢，寄俾個 Viola， 跟住入面就寫住啦，送俾你啊，你自己慢慢出去度啦，有幾多 centimeter， 得閒復翻我唔該咁樣，咁咧就即係呢個就係一個間尺的故事咯。咁啊，講到依家都仲喺度講緊嘅，好啦，好笑。 以後又幾好用喎呢樣。 嚇， 係啊，以後又記下間尺咁樣。 係， 因為記埋圓規啊。 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值得提啊？拉素對國米啦，係咪啊？應該 拉素今年就好頹嘅，其實講真，佢哋我諗。一来冇钱啦，二来就系个前锋线上边咧，其实除咗高路斯之外咧，其实真系冇一个可以可靠嘅前锋。咁、但系高路斯大家知道就系好多伤，亦都老啦。 方圆圣诞高路斯系 踢得嘅， 即系嚟紧嗰场对国米就可以即系会打正选啦。咁仲有国米其实都上半版嘅波就算系唔错噶啦，即系 佢系啱啱。放假前嗰場米蘭打比贏波，止一止血啫。之前咧其實都嗨咗好耐。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講 overall 成績，而家都排喺第三、第四啊，即係都算係咁啦。 好似第五 嚇嚇， 好似第五啊。 咁就所以即係到時等陣先，國米作客嘅喎。 作客啊！ 作客嘅喎，係啊嚇。咁所以就我諗又係關鍵啦，都係艾華里斯出唔出得咧？又係。咁啊，呢個又係幾重要。 係啊，國米係第五啊，第五啊。 嚇！咁啊，仲有啲咩賽事啊？ 仲有啲啊，意甲方面就其他就拿波里啦，應該就我覺得應該都穩陣嘅一對森多利亞。今屆森多利亞就睇下米克洛域上場之後會唔會好啲啦。 喂，森多利亞其實可以講下嘅，米克洛域就大約喺 V13、V14 嗰啲時間就即係上場啦，因為森多利亞就。个成绩好差啦，咁佢上嚟啊，跟住应该系踢咗五场嘅意甲 ，OK， 五场系未输过噶， 系啊， 赢咗两场输十，和三场噶，咁就成绩系非常好，咁但系佢赢嗰两队，我记得有卡坦尼亚，有都系榜啊，即系中下板球队嚟嘅，咁啊跟住你话 Sampdoria 咧嚟紧就真系见真章啊，即系睇下米亚洛域嗰个功力啊。因為你睇，如果可以數下俾大家聽嘅，那個地獄賽程咧就真係有啲嚇死人嘅呢隊波。咁啊，跟住落去就會係作客會對拿波里啦，1月6號，跟住9號會就係作客對羅馬啦，13號主場對烏迪尼斯啦，18號咧就會係作客對祖雲達斯啦。咁啊，只係會去到1月尾嗰場咧就會輕輕對住博洛尼亞咯，即係有3-4場波係對住上。對曬所有頂級嘅，咁啊，所以睇下佢頂唔頂得到啦。咁就暫時其實仲係好緊湊嘅，即係如果中下游榜尾嘅球隊，咁仲有就係大家可以其實下半季意甲可以留意嘅就係、 因為佢係得三個歐聯席位啦。 冇錯，正想講呢度，拿波里、費倫天拿同國米咧係五分距離嘅啫，一個三十六、三十三、三十一。咁所以其實今個禮拜費倫天拿就對利和路嘅。咁所以其實呢三隊嚟緊啫，就應該係爭個。第三個職位啦，暫時因為羅馬個勢就見應該 keep 住啦，應該係同祖澤祖雲達斯去爭啦。如果呢場波即係嚟緊禮拜日啲場波有個冬瓜豆腐咧，就祖雲達斯就突曬噶啦，突曬出嚟噶啦。 即係你可以當咁睇咯，早記羅馬、拿波里、費倫、國米就爭三個位啦。 係啦， 咁就早記羅馬會穩陣啲嘅，咁啊拿波里完全唔穩扎賓仔。咁阿斌仔就要即係、就是、要繼續努力啦。 係啊，因為其實佢都開始聽到一啲唔係幾好嘅聲音㗎啦，已經有多人質疑佢啊，或者係即係覺得佢歐冠嗰度即係帶唔到，亦都預計唔到啦，因為打兩邊戰線翻嚟咧，拿波里係失幾多分 嘅。上半季嘅拿波里就係比期望即係期望之下嘅。係。OK， 歐聯出局。咁仲有咧，就係喺意甲大部分一啲五波困咧，或特別作客嗰啲咧，都係輸 Q 曬嘅，輸俾祖記啦，輸俾羅馬啦，咁所以都係即係所以要砌啦。費倫揸住一個神射手啊，羅斯意甲嘅神射手，咁就但係即係呢隊波諗就伊力石啦，呢、這個上季喺巴拉莫買翻嚟嘅球員啦，其實見到挨住聖誕係開始嚟料噶啦，咁就。幾靠一啲小人角咯，即係費倫，因為個即係我諗個稍稍失預算就係馬奧高美斯仲未踢得啦。 但係佢已經可以復操㗎啦， 可以復操 啊！呢個重要嘅，因為其實原本係用佢嚟做一個方 嘅，即係要分擔啊。其實羅斯我唔，大家都唔覺得佢應該可以擔到隊波即係全季嘅， 冇錯。 所以係時候要揾啲人出嚟幫佢手啦。咁啊，除咗哥達道都幫過下啦，咁啊跟住仲有就係、是、伊力石係另外一個將會起 Q 嘅球員，可以留意下呢個嘅。咁、有啲打法係有啲類似嘅上季賣走咗嘅拿積積啦，咁仲有就希望買個高美斯出埋啦，咁就費倫係絕對強嘅，咁然之後就國米啊，國米就真係唔識估啊，即係睇下班老人家打，即係繼續頂啦。 喂，國米就好多消息嘅，即係咁多隊裏面咧，我諗五隊裏面咧最熱衷去增兵嘅咧就係國米。咁但係似乎就未有一單係傾得成嘅，始終都 係。AC 米蘭咧，就如果你睇分數，即係嚟緊下半季有咩目標咧？個目標冇理由互級㗎，大佬。 AC 米蘭 佢打翻入前六分，打入前六都冇用喎。 歐聯就放屈咗佢， 佢嘅實力未必去到前六㗎。而家咁嘅款。 唔係嗱，你意甲前六冇用㗎，係得四五名就打歐霸啦。咁你而家排第五嘅國米咧，即係佢嘅兄弟咧就都有31分，咁即係話咧相距係12分嘅。哇！十二分喎，點追啊？即係我諗，唯一仲有少少機會咧，一個機會咯，打意大利杯咯。意大利杯嗰個席位係都係打歐霸。 冇錯。 咁所以我諗佢會擺嗰邊啦。 但係今年嘅聯賽咧，都 聯賽咪唔好講班， 都基本上係 中游 咯，八名至十名到咯。 係啊， 預計係。 即係鬥志又冇曬啊！呢樣咁啊，睇下本年歸又嚟到會唔會起死回生啦、啊？咁啊，呢個都幾大家都幾期待。 要夾嘅呢啲嘢。 係 OK。咁啊，大致上意甲係咁啦。就西甲仲有啲咩賽事啊？值得留意，唔識講啦，大佬真係。差唔多啦，係嘛？嚇、啊！因為登住先啦、啊。 西甲就咁最近嗰場波應該係皇蘇對畢爾包啦、 啊。 嚇、啊！呢場我諗呢場應該係會好睇啊。咁如果係今屆大家鍾意馬體嘅就可以睇下佢作客嘅馬拉加啦。 放完假返嚟分數仍然係46-46嘅。係即係巴塞咁所以呢 咬住嘅。 哇真係。 輸得失球。 烈啊 ,ok。咁啊仲有就皇馬啦。咁啊昨晚就打咗場友誼賽啦。咁啊有啲朋友問我佢話你睇唔睇好啊，哇我毫不考慮同佢講梗係要睇啦。你要睇皇馬嘅青訓。只有開喺友誼賽睇到㗎嘛，係咪先？咁你梗係要睇下皇馬青訓㗎嘛，係咪先？平時睇唔到㗎嘛，所以都要睇下嘅。咁昨晚就1-0贏咗 PSG 啦，咁就分數其實都爭成五分波好似係咪？排第三 ，OK。咁另外一隊驚喜就係畢爾包啦，又翻嚟啦，畢爾包。 嗯。 咁所以就射手其實好多個啊，呢、這個留翻禮拜二交。因為我都係淨係識上一代嗰啲啊，老男。 還傳咗先，而家 係啊，還傳咗俾阿師兄講呢個意思先。咁啊，排住第四㗎。咁啊，係咯，差唔多係咁啦，係嘛？時間唔長啦，咁、啊，登住先啊。 好。 有冇人可以幫手讀下我哋啲冇出席嘅主持嗰啲？ 好 ，tips 先讲啦，逐个逐个讲啦。卡妹咁啊，三场波，足总杯爱华顿对 QPR， 爱华顿赢，阿仙奴对热刺成场波和波，跟住维拉对石飞联，维拉赢系啦。然之后咧，再睇睇先啊 ，Chip Lab 新特兰对卡素尔让球主胜，利物浦对奥咸入球大。马拉加对马体会客胜，然之后咧就次山巴塞对切尔达半场入球大，祖云达斯对罗马半场入球细，拿波里对森多利亚半场入球细 ，EV 足总杯金士比对哈特斯菲尔德客胜。罗奇代二对列斯联客胜，跟住马赛对兰斯主胜。 哇！罗奇代二我真系谂唔到系边队嚟嘅，真系突然间真系要谂。 罗志威二就知， 罗志威二就知。 师兄 系 tips 只系一场，曼联主胜。Trump 卡讲完。系啦， 我有咩得罪？跟住俾啊，俾个环住，跟住即刻俾翻个 flubo 俾我，搞错啊？ 跟住佢喺你讲紧曼联嘅分析紧曼联嘅时候咧，佢已经去讲呢样嘢啦。 哦， 系啦， 曼联就会两场连续都系对小人师嘅，一场就系足总杯，一场就系联赛啦。咁啊，足总杯其实你见我哋冇讲，因为真系唔识讲啊，大佬。即系踢完个快车，都啲出咩人都未。你估到啦，点估点讲啊？ 兴奋都有。 好，仲有狮子，史云斯让球客胜，曼联让嘅，因为跟住仲有一队中岸水手对墨尔本红心，中岸水手赢，跟住然之后祖云达斯对罗马，祖云达斯 中岸水手晒，中岸水手晒 系啦， 祖云达斯咩话？ 对罗马和波 ，OK， 和主啊。 OK， 好， 和主， 好，好，屌，喂，你真系，下次唔好玩阿的道啊，第一道都大家想瞓觉咁就啫。OK， 读完啦，吓，读完啦， 仲有边个？仲有边个？吓，你先啦，快啲啊，去。 西甲阿美利亚对格兰纳特赢 Trump 卡，基尔对加利利亚和波，利物浦对奥咸和波。 哇 ，OK。喂，唔好快笑啦，屌，快啲啊！仲有边个啊？ 我到啦。西布朗对水晶宫和，阿仙奴对热刺和，国米对罗马和。 哇！ 吓，国米对罗马。 OK， 得。 OK， 系下山，下山。 早记对罗马。 早记对罗马。 早记对罗马。和波， 和波。 OK， 得，好。 我有啲唔同啊。首先，皇马对切尔达，皇马赢，冲卡。OK， 跟住就係拿波里对呢个森多利亚，要拿多拿波里。 拿多里。 係啦，拿多里。呢个早记对呢个罗马，我要罗马。跟住呢个费伦天拿对呢个利和奴嘅费伦天拿，嚼硬。 我都系咁揀，我都会揀呢场。 OK， 又系如果屌我又系揀呢场。 哇，唔系话。 系啦，你先啦。喂，你先啦。 我就要沙林顿足总杯点都陪大家玩啦，沙林顿对搬嚟，沙林顿赢，新特兰对嗰队咩嚟噶？卡素尔啊，我同阿超比一样都系让球主胜啊。咁啊，跟住费伦天拿，我要够让球主胜啊，对利和路冲埋卡啦，唉。咁啊，跟住就系、是、爱多场，我要呢个祖记对罗马买势， 嗯。我都系差唔多一样喎，费伦对利和路啊，又系要费伦啦，咁就早记对罗马要大啦， 做你老咩？ 要大啊，要大。OK， 拿波里对森多利亚啦，要拿波里啦，拣多场啊，你冇啊，热拿和呢、這个。苏苏奥路， 我要多场。 屌，搞错啊，真系好捻烦嘅真系。 马拉加和埋马体会啊，系啊。 好 ，OK， 咁就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即系香死啊！ 好啊，咁啊， 差唔多添，拣咗啲嘢。 好，讲多句，帮阿 EV 宣传嘅，咁啊，头先亚记转会我都好少，即系都唔讲太多啦，因为实在好多队要讲啦。咁如果想知关于亚记转会新闻咧，大家等嚟紧今个月嘅电子冰冰， 嗯， 系啦 ，OK， 咁啊，仲有就想再知多啲曼联嘅新闻，就留意曼联新闻， 嗯。 OK， 呢个 杰斯同 Steven 嘅传人。 二晚 Hope 波桑系再交俾呢个师兄啊。OK， 拜拜， 拜拜。 支持我哋先，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